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家， 你的微笑 品味之选。 嘿，各位，我们又相约在电波当中，夏天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我是夏天，你是谁呢？第一首歌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这首歌的开场富有感情的演绎每一句歌词，体内充满了无限的能量，在这一刻慢慢的释放出来。爱情，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歌曲当中流露出分别的无奈和对爱人的留恋。 秋天的夜，凋零在那片落叶里面，放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的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别匆匆的想，别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茶，画面中你却一心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上情话仍不变，空旷的世界过，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拒绝呈现，等待也看不见。 爱是爱才是时间才浅，爱你的心怎能变迁，你先情切爱的心愿，岁月的风渐行 在漫天落叶里面，放空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空荡最深的月，草地而夜，放在那里好久都没恋，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清风变现。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 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爱你的心怎能更浅，让你先情牵，爱的信念，岁月的风渐行渐远。 消失的那天，海的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聆听前夜老人守候在他的身边，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护颜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祥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舒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移散飘落运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不爱的不用发抖，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我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我重的背包，我独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不计其他不重要，除了钱财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情感没有飘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千金不值多少，花开的花落值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想起大跳，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总的不到，我独的爆炸，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骄傲，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让人自扰。 小麦烦恼， 小麦烦恼，小麦烦恼。 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不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所有都忘掉，就是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现在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多心的人活得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多心的人呢，总是胡思乱想，结果困在一团乱麻当中，动弹不得。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得简单一点。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声浪一如往昔。C'est la vie, c'est la vie。 手机，等待。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散了飞，散了飞。 飞机到。 色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 像条船在海上飘，北斗星也看不到。这一场 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 我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得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我下手制服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留过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美丽的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我的心里只能轻轻叹息。美丽的无数段音符在我生命，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多么的秘密，而且一直不想见你。Oh melody, oh melody, yeah, 你是这么的着急，我快乐的过去，让我唱着那某种心情 melody melody， 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多么的秘密，那些音乐一直不停响起 melody melody， 舍不得去忘记，快乐的过去，让我唱着某种心情 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求你听我唱完这段旋律，请不要离去。Melody， 你是在我脑海不停的旋律，爱过你，我的心里只能无言叹息。Melody。 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

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不和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在音乐上呢很能坚持，不着急发展，不唯讲仕途，用音乐写日记，忠实地面对成长的心路。如果不是在新专辑的宣传期，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都市的隐居人。一起来听到戴佩妮带来《无赖》。 羡慕，羡慕你总是说的那么模糊，模糊的对白只剩我在专注，我在解读，让你来去自如是一种满足。你还顽固，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你的满目默默说苦就苦，你看得很满足。 是沮丧，我们都是骗子是无赖，谁都不肯分开，一直耗在那里的多么不想对，我有多么不想傻傻等待，我们都是任性的小孩，长大的却戒不得耍赖，走不下去就别再等待，走不下去就别再对彼此爱。 Hey, you know something?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told me.You gotta be mine. You gotta be mine. Don't waste your tim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gotta be mine. Don't waste your tim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gotta be my lo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fi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ne. Oh, moon to the eight.心跳了一百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哦、oh, 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 听说以前你就是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想念 No, no, no, no Baby, my number is not fi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ne 我们跳了一半心跳了一半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我们也有精彩有你的色彩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想念 No, no, no, no It's not hard Baby, I'm not gonna die 太精彩 心跳了一半 光要增加 It's not hard 爱是相信自己，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爱的不知悔改，爱在午夜悄悄说，我只要现在。No, no, no. My lucky number is not fat,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ne. 我们 经历了一半，经历 了一半，经历了一半。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当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受。张宇的声音绝对是让你过耳不忘的那种，一起来听到张宇和凡人二重唱的朋友别哭。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的一句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时钟，你整夜电话拨不通，不敢睡怕噩梦，醒着又怕想到心痛，雪滴在心中，我哭我能懂，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

家里铺上地毯确实高贵典雅，但滴上汤汁之后，污渍非常难以清理。那怎么办呢？先用洁净的干布或者手巾吸干水分，然后在污渍处撒些食盐，待食盐渗入吸收后，用吸尘器将盐吸走，再用刷子整平地毯就可以了。你学会了吗？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它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名字。我太不够温柔，又要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要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和你分享到那些貌似宽宏大量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清楚目标远比情绪更重要。没脾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肩上的责任压倒一切。在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之前，你必须谨记，情绪必须屈从于目标。 说了是无情，写了更无情。

去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 眼泪吗？这算不算回答？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就坦白承认吧，是自己太傻。为你梳直我的长发，不见任何变化，天真的准时回家。原谅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以为你会教训我。原谅我的寂寞，情是我问多久，用破悲伤的泪在别的男人胸口，爱要付出悲哀，也许都嫌不够，至少我还珍惜过。幸福的感觉很离我好远好远，变成爱的我已无所求。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你有洒洒。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和你分享一个苹果敷眼去黑眼圈的方法。苹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很好的帮助皮肤消除雀斑，保持皮肤红润光泽。将苹果切成薄片，然后敷在眼圈周围，等待15分钟以后再用棉花球进行擦拭就可以咯。 给你我的全部，不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轻轻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疯疯不顾。这终于走出千辛万苦，想明白那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有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眼泪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的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停留。于是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也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 在如今这个 hiphop R&B 和 rap 盛行的年代，费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他的歌声清新飘渺，把我们带进那个充满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我们一起来听费玉清带来的 小故事。想唱不是多充满喜和乐，我是你的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